欢迎收听家政夫的悄悄话。这是一个把人生康庄大道活成曲折离奇，九拐十八弯后，突然落入婚姻，落入妻子和三个儿子的圈套中，才遇见幸福的奇妙故事。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取名为家政夫的悄悄话？如果你还单身，那偶尔可以试试从早餐、午餐、晚餐中挑出一次，离开认识的人，独自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吃饭，看看陌生人从对面的马路上来，往对面的马路上去，试着观察那些情侣、学生或挂着耳机喃喃自语的人，然后问他们为何匆匆忙忙，又为何只是把手牵着却不看对方。那现在的我又是什么模样呢？嘘，先别急着回应，因为此时此刻你正在和自己交朋友，正在聆听心底的悄悄话。大家晚安。今天要分享的电影是一部让家政夫缩在沙发猛啃鸡爪，才开演没十分钟就吃到手指油腻口干舌燥，恨不得关掉电源把 DVD 播放器从插座上拔掉。因为如果电影《隐形人》是真的，那他随时都有办法打开 DVD 用你最不想看的画面来伤害你，又或者在你被窗外吹进来的冷风刮起鸡皮疙瘩时，靠在你的耳边呼出一阵又一阵，一波又一波微微温润的热气隔空湿吻。电影《隐形人》是2020年初的惊悚作品，有点外貌协会的家政夫最初看到电影海报时，压根没想到会想过租回家看，甚至当 DVD 播没多久，还一度拿起遥控器关掉，在客厅犹豫好久，真的要继续看下去吗？这答案其实有点难，因为整部影片的氛围不断让家政夫想起年轻时的一段恋爱。在那场短短30多天的办公室恋情中，除了彻底颠覆家政夫对自己的认识之外，还离开从小以戏弄老师为乐的教会主日学，就是那种礼拜天早上会有大哥哥大姐姐带领小朋友唱诗歌、讲圣经故事，最后还能拿奖品吃点心的地方。由于小时候在教会中获得许多关心，因此就不宜有他的变成会员，但那场热恋却让家政夫360度大转变。首先是在某个礼拜天的早上，当牧师还在讲台上分享圣经，许多人都乖乖坐在讲台底下时，我愤愤不平地拔起身子快步走了出去，心想耶稣的废话也太多了吧，干嘛每件事都要讨耶稣喜欢啊，而且还有那种上帝关起一扇门必定为我开一扇窗户的烂道理。因为老子爱跟谁谈恋爱就跟谁谈恋爱，上帝凭什么拒绝啊？难道又要以孩子我是在保护你这种话来诓我？像当年上帝对亚当说，伊甸园中的所有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。干嘛这么故意啊？不能吃就别摆出来嘛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出我的心声，其实那时候的家政夫刚被女朋友甩了。原本交往的十分顺利，但突然有次半夜接到电话，是那女孩和一群男生在 KTV 包厢里头的声音，竟是酒醉后的胡言乱语和暧昧讽刺的嬉闹声。 那些声音对一个20多岁有点社会历练的男生来说是十分煽情的。于是我气急败坏地从床铺上起来，追问女孩现在在哪，想把她送回家去。但那女孩半哭半笑地回答我，跟你在一起虽然很有安全感，但实在太平淡了，我喜欢更刺激的生活。没讲什么电话，换你喝了啦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女孩话还没说完，手机就让另外一个男生抢去挂断。那一夜真是难熬，尤其对家政夫这种很爱胡思乱想编故事的人来说，女友醉醺醺的笑声与 KTV 中陌生男性的猥亵身形，就如同湿冷的生猪肉片紧紧服贴在我脸上，逼得透不过气，连一分钟也待不住。所以跳上机车在台北市中永和乱逛乱绕，猜想他可能来这间 KTV 吗？还是在距离东区更近更热闹的那间？哎，算了，先等等再说。然后烟一根接着一根，迟等到把整包白长寿掏空之后，才辗转往另外一间 KTV 门口，继续坐在摩托车上继续抽烟。家政夫想问，如果恋爱是件美好的事，那当对方不要你了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选择让自己相信，尽管分手，曾经在一起的那些回忆依然值得留恋，还是马上认为自己成了玩具，只是拿来填补寂寞用的替代品，甚至连宠物都不如，只不过是条泄欲用的充气娃娃吗？无论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，下一步该如何决定，变成了你是否与神同行或魔鬼与你同行的关键。控制欲是一种罪，因为被这种欲望对待过的人都极不舒服，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已经先被心底的猜疑悔恨折磨到面目全非，试图戴着宁静面具的豺狼只敢在无人的角落卸下防备，舔食狼毛，仿佛曾经穿上过的人皮很闷很臭。但即使如此，只要能让猎物上钩，管它过程中要牺牲多少都是值得。可是当我们用更吊诡的方式来解释控制欲时，会不会这三个字也能够促成家庭和谐？好比当两个生活背景不同、做事方法不同的人步入婚姻，一起生活之后，为了避免争执，控制欲较强的会利用各种机会批评对方、矮化对方，要求对方否定自己来配合自己。可是这个控制欲较强的也只不过是普通人，对于还未发生的事，他能够完全掌握吗？如果不能，那他怎么能够确定那些坚持是为了对方好？当他指使另外一半选择这个选择那个，却又无法为他预备一座天堂时，这样的控制欲望还算是爱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重要，因为如何决定将成为你是否与神同行或魔鬼与你同行的关键。以上是本集家政夫所分享的所有内容，如果喜欢记得留下回应，你们的回应是家政夫继续制作精彩内容的强大动力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